旅游达人胡卫聪走遍泰国大小街头，镜头前面的佢风趣幽默。不过原来啱啱出道嘅时候系电视台一个寂寞的编导，个部人有嘢做，得佢坐喺办公室，好似废人一个。练及分，扑筋之 礼个挛曳。甚至乎譬如话嘉利大厦大火咁先算啦，全组啊成个二楼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走去做，但系唔知点解咧， 你就坐喺办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冇人揾我做，我一个人坐喺办公室，我都唔知道做乜，大家觉得我呢个人系废嘅。 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卫聪，风骚快活人节目来播出。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三隻风骚快活人，我是小张张。 唉，为了一阵间的爱好系列，我直头成个人癫了，头先 争 啲系望我，望了我是谁的小睿睿。 今日五月十一号啊，已经进入了呢个星期的下半部。 咁又点啊？ 我又要为下星期上半部的节目做准备啦。今日 好正啊，我哋 我会享受。介乎上半部和下半部之间今日的节目、 哦、 这些哲学的问题你不明白， 我知道，即是你的肚腩嘛。 因为上半部和下半部就是中间，中间就是腰围，腰围就是水泡， 就是你的肚子嘛。肚子不是应该刚刚在上半部和下半部中间， 看得出 甘拜下风， 看得出你会享受、啊、不是那么享受怎么可以将它绷到这么胀、啊哎、好啦好啦，咁就快到呢个星期日，已经系母亲节啦吓，所以今日我哋爱屋系列诚意送俾所有妈妈，一首送俾 妈咪儿的歌。 心血的酒灌进了心里，落咗斗室的一角。天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片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怕。 跳舞女郎啊，十点十六分，开始咗三小时节目。廿三度温，相对湿度80%。今日多云，有冷阵嘅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先劲嘅。听日星期五有几阵嘅骤雨，呢、這个周末同埋星期日有骤雨，有雷暴，出街就带把雨遮，稳阵少少。今日除咗有我系列，仲有一十二点钟今日嘅。寻找快活人生，有胡卫聪。 节目风骚浮人啦吓，咁啊，其实咧喺不同嘅地方有不同嘅文化啦。咁啊，今日咧睇到一啲新闻 call 翻一位内地游客，咁啊嚟咗居住咗一个地方耐咗咧，好多嘢咧，我哋咧其实唔系好觉得有咩特别嘅。 系 咁，佢提出嗰一点咧，我就谂系唔系咧？咁我睇下你哋两位有冇呢个感觉啦。 好啊， 嗱，佢第一咧，佢就话唔系唔中意，亦都唔系批评啊，佢只系纯粹有一种感觉啫吓。佢就话咦，原来香港咧好多大小商场啊、百货公司咧，都有嗰啲叫自动电梯啦吓，但系佢话咁快嘅咁样，即系佢话有啲唔习惯。佢再讲唔系话批评话呢样嘢唔好，佢只系觉得哦，即系佢令到佢自己有少少 系啊个人感觉系嘅呢样嘢。 佢每次搭上嘅时候咧，佢 好似好惊啊嘛，系啊，我又快嘅， 有啲系好快噶，但系有啲可能会太慢，系啦，冇中间嘅。 我中意嗰啲咧，一人过咧，佢就调整个速度嗰啲，好正。 冇人嘅时候， 佢好慢嘅，或者唔喐啊，我中意嗰啲嘅，系 贵族噶嘛， 嗰啲比较少咯， 系啊 嗰啲比较少咯。 唔系唔系有 真系好快嘅嗰啲 escalator， 我自己都要扶实。 那些通常都是比较繁忙的，我比较怕的就是快和慢的，我觉得都是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有没有见过有的是横跨几层的，即是你可能是一楼，它可能有些就 还 要很直，它可以的就上到三楼，可能上到四楼的，即突然之间你无端端你一直达天庭，哇，你觉得很怕的。 因为望落真的很高， 真的脚仔远的，你不要说，是不是？ 特别上那下很怕的， 落来都怕的，因为它很好直噶嘛，你仲望住前边，哇！咁 电梯两边咧冇嘢噶嘛，好惊噶。 你意思系冇围栏，即系纯粹即系， 因为如果你譬如话你平衡两边咧，你会感觉隔篱仲有条梯，你会即系冇咁惊。 但系会晕噶，你有冇觉得啊？ 即系如果你望 即系乜嘢？你讲紧就系倒头车啊嘛，即系可能有啲嘅就系话有一条系上嘅，对面嘅就系落噶嘛，即系好似你揸车咁样倒头啊嘛。你有时你望住佢嘅时候，你会唔会有啲晕晕地咁样噶？诶，嗰啲上定落会咁噶？即系等于你搭火车，你会唔会咁样噶？你坐喺自己架车嗰度，跟住咧喺对面嗰架车度开，咦？系咪我架车开唔系对面嗰架车开？ 好玩啊！ 冇错，当佢喐嘅时候，你以为自己喐嘅， 系啊， 所以咧，温馨提示，经常都系讲噶啦。如果你有小朋友咧，唔好抱住佢，企嗰啲 elevator， 尤其是好似阿 Joey 先所讲，好高嗰啲咧，因为你抱住佢咧，如果你自己扇一扇失平衡， 或者佢掹一掹， 或者佢掹一 掹， 系好危，都发生过类似嘅惨剧啊，咁咯。其实香港咧，佢将呢一个电梯咧引申到，其实系咪真系节奏会咁快到要嗰啲电梯都咁快咧？ 即系佢讲紧系香港人系嘛，即系生活嘅节奏好快， 一定系好快。 咁呢个系以我哋嘅生活节奏快，所有嘅嘢亦都快见称嘅，呢个都系我哋成功嘅因素嚟嘅。 冇错啊， 你唔觉得咩？ 都系， 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我 OK 噶。因为其实咧，你尤其是喺香港自己就生活咗一段时间嘅话咧，你有冇去到世界各地，你都觉得点解可以咁慢嘅？ 冇错。 点解你啲嘢系打咗个电话之后嘅话，要两日之后你先至复我嘅？点解唔可以立即复啊？听日就可以攞嚟啊？点解唔可以啊？ 人哋可能觉得我哋好心急。 佢哋系正常嘅，但系我哋嘅 pattern 就一定系觉得哇唔得啦咁样系嘛，即刻投诉啦。 冇 错， 所以我又觉得真系好难讲速度呢样嘢。 真系难讲，即系你习惯，咁你就觉得好正常。即系等于我哋都讨论过噶，你坐低喺餐厅或者茶餐厅，你会 expect 十分钟。 十分钟太耐啦，五分钟到啦。 系啊，先生，系啊， 仲未到 嘅。你有冇落单啊？ 系啊， 系咪落错咗？ 你帮我 check 下个对电脑。 系啊， 跟住架车仔推出嚟装啊，有冇我张图？ 但可能外国咧，我同外国啲朋友喺美国嗰次坐低倾偈，哇，点解仲未嚟？得啦，会嚟嘅啦，咁样即系佢哋系完全唔会有少少谂，系咪要催下佢啊？问下佢有冇落楼单？唔会 嘅。唔单止系咁嘅，其实你仲要发觉可能个地理嘅因素咧。你唔系唔想，但系个问题系在。於個就係時間，你就係咁多，但係個問題係你可能係由 A town 去到出去嘅時候嘅話咧，你可能你要搭兩個鐘頭火車，跟住我可能要再搭一個鐘頭車，我先至可以去到寄一封信，即係你唔係冇試過噶啦。咁其實咧就係譬如可能我嗰陣時候喺英國嗰度住，你會發覺一日我只可以做兩樣嘢嘅咋，跟住咧就可能係講啊天黑啦，四點幾啦，閂咗門啦， 成 街已經冇人啦。 我知啊，係啊，歐洲就係咁噶啦， 佢就係咁樣。 星期五下晝已經冇人啦， 冇錯啊，星期六都。系噶，你譬如可能我就要 死直噶， 你要傾清楚，就 话今日你会想去边？譬如可能我要喺一个即系郊区嘅地方，自己屋企要出 London， 咁跟住你就要计时间啦。正如我头先所讲咯，好可能你要搭个几两个钟头嘅火车，你要去到去到 London 啦。可能已经讲紧嘅就系12点几一点钟，咁啊，再你行一阵嘅，基本上就去食餐饭、买啲嘢嘅话，就已经要翻屋企噶啦。 系啊， 做唔到其他嘢啦，已经 啱啊， 啱啊。即系对于香港人咧，好多咧落楼下已经做到嘅嘢咧，我嗰次喺美国又系咁啦。不如我哋揸车出去啊，去边啊？去买杯雪糕啊，咁样，跟住揸咗成15分钟，就系买杯雪糕，跟住就翻屋企。我心谂，如果香港咧，我唔会专登 唔食咯，算啦，唔食。 但系你喺香港唔会噶嘛？你喺香港你谂下，你净系睇小羊羊，你知啦，系嘛？朝头早翻嚟做节目，做完节目之后，跟住咧又唔知去边度食个晏，食个晏之后，跟住咧又去唔知边度嘅话，要做啲嘢，跟住可能要去睇个医生，跟住喺中间度有少少时间嘅话去做个 gym， 跟住去饮杯咖啡，咁样咁，佢又可以做好多嘢噶。一日里面我问过佢。佢個 schedule 可以嘅就係排到嘅就係成十樣嘢嘅，你喺外國得唔得？你唔得嘛？ 你話如果香港有啲咩唔慣咧，我有啲朋友喺國內朋友嚟咧，佢話真係點解你哋嗰啲冷氣 咁 凍 嘅？ 呢個我有時都有呢個感覺，呢個我有都會感覺。 巴士又凍，地鐵又凍，佢話凍比佢喺黑龍江仲凍。 冬天嘅時候仲凍係嘛？ 係啊，佢話我好辛苦啊，咁樣。 呢個我都有感覺，有時 真係好凍。 巴士咧，因為佢嗰個冷氣喺上面個口咁樣直吹落嚟， 係你仲可以教地鐵，你冇得教喎。 係呢樣嘢同快慢冇關嘅。嚇？點啊？避無可避，你行開去第二度啦。我哋講緊快嘅 習慣啊。頭先佢話除咗快之外，我再分享其他嚟嘅朋友，佢嘅感受係好 cool。不過我俾啲温暖佢。 不過人哋唔怪我哋，有時我哋又唔怪人哋嘅啫。我有朋友嗰時去咗加拿大住咧，佢第一樣嘢唔習慣咧，就係點解啲人唔 cut 線嘅？即係同埋你揸車嘅時候咧，佢一打燈，啲人讓佢，點解咁好禮貌嘅咁樣？佢反而即係將一啲我覺得啦嚇，唔係咁好嘅jam車，佢反而當係一種常態。到去到人哋嗰邊咧，哎呀你先啦嗰啲，佢反而覺得啊點解咁嘅咁？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你去咗啲唔同嘅地方度旅遊，咪就係好咯， 感受啊， 因為你住嘅地方佢就係唔係咁。你去到另一个地方，你为咗乜嘢啫？就系、感受一啲嘅就系你住嘅地方唔系嘅嘢啊嘛，系咪？即系姑勿论嘅就系冇话就系中意唔中意嘅，人哋嘅生活系咁样，人哋嘅步伐系咁样。我觉得反而嘅就系应该要好好地去感受人哋嘅原来可以咁样生活嘅，佢哋嘅艺术可以系咁样，佢哋嘅节奏可以系咁样，反而仲要系将呢啲咁嘅嘢就带翻去你自己原生嘅地方，跟住系将佢可以好好地咁样去纳入。自己嘅生活當中，我有時就會覺得咁樣嘅話，你就會覺得得到個平衡啦，係咪啊？ 啱嘅，將好的帶嚟我哋自己嘅生活。 我啲好嘢納入去你自己度啦，知唔知啊？ 例如咧， 係啊， 你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 例如咧， 我真係識你咁耐都，我都 feel 唔到，同埋我都感受。 揾支筆寫出嚟，列個清單。好啦好啦，10:27啦嚇，聽緊風騷爆人，我哋今日11:00有愛好系列。就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连锁反应啊！喺呢个都市就系咁样，连锁反应呢快啊，我比你更加快，跟住佢又更快，就系咁样。于是大家就不停快活、快活、快活，快系咪一定快活呢？由今日开始都系谂佢噶。 全球呈现了彩虹，形容词全部在飘动，似拍手兼高歌，因有你陪我开，和斜阳全部变火红，门牙和红唇做美梦，每次你轻轻的亲。 成之阿馬小哥所講咧，唔習慣啊，冷氣凍啦咁樣。我去到外國咧，我真係大鄉里啊，我唔習慣咩咧？咁少人嘅一條街，唔知你有冇呢個感覺？ 有啊！ 我哋香港去到邊度咧，都係你逼我逼你啊咁樣。但去到咧，依家冇人嘅，去曬邊啊啲人？ 我嗰年同阿方去歐洲咧，星期六咧，成條街冇人。 去曬邊？ 翻曬屋企咯。 係啊！我哋真係呆咗啊！點解會咁嘅咧？冇諗過。 過年過節都係㗎，冇人㗎嘛條街。 嗰年平安夜去到英國倫敦，地鐵巴士都冇曬，我真係頭殼。 你嗰年係特別嘅，因為佢避開你。 停！即刻停！即刻停！即刻停！马超又嚟啦！即刻停！即刻停！ 系咪啊？落闸！放狗！ 咬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针对滥用长者2元乘车优惠问题，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促请加强罚则。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好多市民投诉，有人滥用2元乘车优惠，认为情况明显严重，但是靠公共交通机构执法并不准确。例如专线小巴去年只是发现一宗怀疑滥用个案，相信不能够反映真正情况。陈建波又说，港铁根据附例向滥用乘车优惠乘客罚款500元，对滥用人士来说只是成本，而且不是经常被抽中检控，认为政府应该提高相关罚则。认为政府是应该提高相关罚款。他说提供长者2元乘车优惠，今年的总开支已经达到100亿元。香港人口老化，加上政府财赤严重，应该及早正视，制止滥用和欺诈个案。明报表示，将会在星期日起停刊专子漫画和世纪版乜议员漫画。明报多谢专子40年嚟与明报见证时代变迁，但系未有交代停刊原因。专子漫画过去多次被政府点名批评，最近一次喺星期二刊载嘅三格漫画，内容提及只要长官认为合适，都可以委任佢哋做防火灭罪委员会。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日在社交专业发文，批评内容扭曲，抹黑政府委任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原则，予以严厉谴责。又指近日明报接二连三针对政府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作出一些误导性的言论，扭曲解读建议方案内容，属于政治凌驾道德的行为。专子回复本台查询有关停刊的原因时表示，细节明报才充分掌握，他不便代言，形容停刊的决定亦都是今天香港故事的一部分。谈及个人感受，他表示重视崎岖，总有前路的。由三月底至到今个月初，旅游业监管局接获3100多个访港内地团登记，超过一半团费500元人民币或者以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疫情之前较多内地团在本港逗留2日1夜，现时较多只是停留1日，属于较新状况。他又说，现时内地团旅客数目仍然未恢复至疫情之前一半，业界亦都要透过质量和价格吸引更多内地团旅客访港。他又说，内地团旅客在港的消费不止500元，他们在行程期间仍然会购物。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說，本港旅遊業仍然處於復甦的起步階段，吸引多些高增值過夜旅客是整個旅遊業界的共同目標，認為要好好利用文化古蹟作景點，令到訪港旅客更加多元化。內地下個星期一起進一步調整優化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內地居民可向全國任何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提交赴香港、澳門團隊旅遊簽注申請以及探親、工作、學習證件。前往澳門高等院校就讀的內地學生簽發的逗留簽注有效期由最長不超過一年調整為與其在澳門就讀的學習期限一致。另外又會全面恢復口岸快捷通關，在1月8日恢復比鄰港澳口岸邊檢快捷通關的基礎上，按照疫情前做法和标准要求，允许持合资格证件的中国公民、外国人和机组人员经边检快捷通道通行。国家移民管理局说，措施是为进一步保障便利中外出入境人员往来，促进服务对外开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8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3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1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7冇升跌，腾讯控股327.4跌2.2，理想汽车113.7升14.7。阿里巴巴81.45升1.25，美团126.8跌2.2，比亚迪股份248.8升5.4，恒生中国企业67.44跌4仙，建设银行5.44跌1仙，中国银行3.3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34.22，瑞士法郎0.891，加元1.339，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2点，跌60点，港金报18,99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5美元，卖出2,03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由于啲车咧可能咧改行晒将南公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南公路去翻茶果岭道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另外啦，将南公路去翻茶果岭道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在警察总部对出。在九龙区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着嘉庆楼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后庙。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就果栏。另外在港岛区，湾仔的道路至道由于有路陷，道路至道南行去返轩尼斯道方向，介乎红兴道至告士打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红兴道和会议道转入去道路至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和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才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怎么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溪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两位拍档揾晒未啊？我见到你哋好忙碌啊，揾咗好多歌啊，一阵间咧送俾妈妈嘅歌曲。 系啊， 唔单止揾咗歌，仲要去谂下嘅就系点样去听嗰只歌。 系啊， 仲 谂起往日好多故事啊、画面啊。 好，咁一阵间再分享，大家都可以咧借今日嘅歌曲咧，无论系咩歌都好啦，送俾大家嘅妈妈嘅， 好 全天下嘅妈妈。好啦，喂，有时候我觉得咧，啲铺头咧，即系其实佢点样去做一啲公关啊？公关意思唔系话点样宣传自己嘅嘢，而系发生。有啲事情啦，因为而家因为网上好多人会留言噶嘛，讲你间餐厅，讲你间酒家嘅乜嘢乜嘢咩，有啲可能系啱嘅，但有啲可能系一个人嘅自己嘅感觉啦。咁你点样回应？系啦，点样回应咧？咁样咁啊，见到咧有个内地嘅新闻啊，我觉得呢个铺头真系犀利啊，答得非常之得体。 你用犀利嚟形容啊？ 好得体，系啊， 愿闻其详。 好啦，咁咧就有几个后生仔就喺食。自助餐咯，嗱自助餐咧，佢仲呢间咧强调系海鲜嘅，即系有大量系啦，大量嘅海鲜食。 星级酒店系嘛？ 诶，唔系一间 普通 餐厅 食嘢咯，唔系酒店嚟嘅。好啦，佢食咗乜嘢咧？嗱，点解会知佢食咗乜嘢？因为佢哋后嚟影低晒，然之后再喺网上话，你睇我哋咁样，即系有少少炫耀嘅口吻嘅。第一，300只蟹， 哇！ 80碗羊脂金露，50盒榴莲，数盘刺身，同埋佢话数唔到嘅小龙虾，因为已经摸到散晒，佢根本唔知道有几多，咁就炫耀嘅战绩啦。咁啲人就话啦，哇，个铺头真系一定多得你唔少噃，老板一定好好惨啊，好唔开心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好啦，个店家咧后来都有网上咧回应翻，佢话咧。其实咧，我哋本来咧就限2小时嘅，咁因为嗰日太多客人啦，系我哋忘记咗提佢，咁佢哋食咗4个钟头，咁所以咧系唔紧要嘅，我哋都欢迎佢再嚟。不过记住咯，下次咧我哋只会得2个钟俾你食嘅啫，咁样咯。即系佢第一，佢唔会怪责佢咯。哇，乜你啲人都搏晒命， 第二佢话欢迎你再嚟，好开心见到你咁中意我哋啲食物吓、但下次咧冇噶啦，两个钟咁样咯。咁、我觉得都几得睇啊，系咪先？第一即系嗱，我自己觉得啦吓、如果以旁观者，哇，你哋真系拆咗人个铺啊咁样啊！佢仲加咗一句，佢话其实对我哋经营系冇乜影响嘅，咁样即系唔会话因为咁样咧，我哋就要亏本啊，或者系做唔到啊咁。 一次半次啫嘛， 一次半次， 你讲紧就系、 我谂亦都唔会有咁多人咁大食量、四个人三百只蟹、 马小强咯， 我都唔会，我真系唔得， 系咯， 四个钟头里面， 我 你摊场嚟食 都唔得，我谂都 系好信，不如俾试一次啊！ 你俾钱， 我俾钱，有乜所谓？ 我食唔到三百只蟹，我赔翻俾你。我赔翻俾你， 系啊，我知啊，系啊。 不过我觉得嘢食唔系咁样样嘅， 唔系咁样， 系啊，食物系享受啊嘛， 唔系以多为好。 我唔系嘅，我觉得嗰种享受嘅又分两种嘅，有一种食得多就系一种享受咯，因为唔使蚀俾佢啊嘛。 你 唔觉得嘅咩？ 你冇试过因为食得多而唔舒服咩？ 嗱，我只系觉得一样嘢，就系你个肚皮系好公道嘅。 系， 其实你本来 系 好公道嘅，因为佢你饱你就执唔落噶啦。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嘅就系话，我就系中意执到佢好饱，顶到上嚟就嚟呕啦，我先至觉得好开心。我亦都识到啲咁嘅人噶。我识过有一个女仔，但系佢咧真系天生系好瘦嘅。 系， 咁但系佢食乜嘢嘅话都唔肥嘅。你每一次你同佢食饭嘅话咧，佢都系要食到顶到个胃。点解咧？佢会顶到上个喉咙，因为佢要一 下。哇！ 佢就覺得我飽啦， 即係收工啦。 可以一般嘅女仔嘅食量嘅話，我係乜兩三倍到啦，即係人哋食一碗飯，佢食三碗。 佢瘦噶， 佢瘦嘅，所以其實佢可以夠膽嘅，係咁樣食。不過講緊嘅，我都係嗰陣時候，即係甜蜜十歲嘅時候嚟啦，已經係係啦，就是、發育緊嘅嗰啲咁嘅少女們啦，咁樣即係而家究竟變成點講，我唔知道。但係其實有啲咁嘅人嘅，咁佢話俾我聽，我就話其實你食咁多做乜嘢啫， 係 嘛？你食飽咪算咯。佢唔係，我就係中意嘅啫，我個享受就係來自嘅就係個肚脹，同埋佢就頂到上喉嚨嗰下，我覺得。正啦，咁樣你冇得講。 我隱約記得我細個時候個經歷咧，就係咧又係食自助餐定去飲啦，即係類似呢啲啦，又係食到好飽喎，翻到好唔舒服。啲大人咧有一啲叫消化饼咧俾我食嘅，即系啲药丸仔，食到咁样，即系好辛苦。你有冇试过？ 有啲食会咁，我冇食过，但系其实我知道你讲紧边一只，系啊，消化丸啊嘛，系啊，就食滞咗嘅时候，你可以吞两粒嘅。 不过翻翻头先佢个 case 咧，你唔好以为就咁算数，我追究翻。我觉得。哇！ 你话嗰间餐厅 系啊， 嗰餐厅点解要追究啊？ 唔系，我觉得第一分分钟咧，嗰啲客人同个餐厅系夹定嘅。 啊系，啲人都话系咪宣传嚟噶？咁 系啊！ 啊，你啲衰人真系谂啲嘢真系好啱嘅，我都觉得。其实系反宣传嚟噶嘛？哦，系、 啊、 真系有啲咁样嘅。 点解你要话我衰人呢？ 因为你成日谂呢啲咁嘅桥啦，我估你，你做 marketing 嘅时候 ，wet marketing 嘅时候，系咪先成日谂呢啲嘢噶？系啊，有 嘅 有嘅，我知系有嘅。 但系我觉得呢单嘢真系冇乜嘢好讲啦。 同埋咧，我觉得如果个店家咁忙啫，但系佢影张相 po 咗三百只蟹壳喺嗰个台上面，你。啲即係嗰啲店員冇理由會唔知咯， 係啊，冇理由唔收唔幫佢執嘅，係啊，唔通佢又數住三百隻咩？ 係， 我覺得又破綻呢單嘢。 嗱，我係覺得 你交俾我處理，我開個 file。 嗱，我只係覺得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咧點樣都好過對於個餐廳嘅話都係冇 蝕 底嘅，因為首先 嘅 就係如果件事係真嘅話，咁其實都係佢自己失職，因為嘅就係呢一張台應該 suppose 係兩個鐘頭之後就拋佢走啦嘛，但係你唔記得咗，仲有嘅就係有乜可能可以再俾佢再坐多一？ 两个 一 个 队啊， 一个队咧系 啦， 即系呢样嘢啦。咁呢个系真系自己嘅问题。 啊、 如果系咁嘅话，你冇可能喺嗰个时候嘅话就话佢哋有冇搞错啊？佢哋应该自己走，冇噶。如果你作为一间餐厅嘅话，你唯有保有自己嘅名声嘅话咧，都系蚀呢一餐咯。 系啊， 你冇计噶，啱唔啱？ 呢单嘢好多破产。 系啊， 如果你隔篱台哇喺睇到， 哇 佢食咗成三百只蟹，我觉得系真系。 我又未必，但我又会觉得嘅就系、是、咧，好似你咁样谂嘅话，就系、是、计中计啊嘛。 计 中计嘅就 系 其实呢一张呢条桥 就 系餐厅讲出嚟，就揾你托你去谂一啲咁嘅屎桥，就揾嚟宣传嘅。咁我觉得就系、是、 真系想唔想个听你？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点解会谂到咁样嘅咧？系会有咁样嘅思维嘅人先至会谂。 咁嘅 level 就会谂咁嘅问题。系啊，冇错。 你系咩人？你睇啲咩嘛？ 系啱。 你系咩人？你就会谂啲咩噶啦嘛？我觉得你就系有呢咁嘅思维。 喂，但系对唔住。 要啊，系达到效果嘅，即系又会有人再讲翻出嚟啊，网上真系会睇啊，咁样。 咁又点咧？ 系 咁又点咧？ 宣传到， 宣传到乜嘢？宣传到乜嘢？ 系啊， 宣传咧有间咁嘅铺头，原来咧有咁多嘢食，追住嚟嘅。其实佢要嘅就系攞眼吸睛啫嘛，即系啲人望下啫嘛。 哦，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而去帮衬佢呢一间嘢啊？咁所以我想讲嘅就 系 话呢个计中计，其实我觉得佢就谂多咗啦。我反而唔会因为咁样又去帮衬呢一间嘢，即系其实哦，搏一搏一搏嘅就 系 话，诶，佢会唔会又系好似咁样咧？ 我 就入 去 两个钟，但到最尾嘅时候，佢四个钟都唔派我走咧，咁样啊？ 我都问啲， 世界上无奇不有吓。翻嚟我哋会今日嘅网上情，咁俾大家有 reject 嘅呢一首。It must have been love， 一定系爱。网上情，三条鱼的启示。今日想介绍俾大家三种唔同嘅鱼， 第一条是海洋深处的，叫做大马虾鱼。鱼妈妈产完卵之后就会守在一边，孵化出来的鱼仔还未懂揾食，只能够靠吃妈妈的肉长大。这个妈妈的鱼任住剧痛，任凭那些小鱼来咬它。到最后小鱼长大了，这条鱼大的妈妈鱼只剩下一堆的骸骨，无声地解释着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第二条是生在这个眉山湖的，叫做乌鲤鱼。这种鱼产子之后双目失明，找不到东西吃，只能够忍饿挨饥，孵化出来的千百条小鱼天生灵性，就会一条一条主动游入妈妈的嘴里面供妈妈充饥。妈妈活过来了，鱼细鱼的存活量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大多数都是为了妈妈献出自己年幼的生命。这种鱼是一条孝子之鱼。第三种叫做鲑鱼，每年产卵的季节，这种鱼都要千方百计从海洋游回陆地上的出生地，陆地上的河流。有一个电视台曾经播放了他们回家之路是非常惨烈的，因为回家之路要飞越大瀑布，而瀑布旁边还有很多的动物会吃他们。跳过大瀑布的鱼已经筋疲力尽，还要面对数以万计其他的大鱼的猎食，只有好少的幸运者才能逃过所有的追捕，回到自己的家乡，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结婚产卵，最后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出生地。来年的春天，新的鲑鱼又会破卵而出，沿河而下，开始上一辈艰难的生命之旅。这种鱼是一种挂住自己乡下、挂住自己屋企的鱼。这个世界上做这三种鱼让我们感动。第一条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目送我们走向远方，无怨无悔，付出所有。第二条是子女，从呱呱堕地的那一日同我们结下血脉之缘，从此无比信任，相伴到老。另一条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屋企，无论走得几远，终有一日我们都要踏上回屋企这条路。我们都是一群来到世界上孤独的鱼，从此被这个世界收留，成为今生今世三条鱼最大最大的牵挂。你有想念你的父母吗？你有挂住你的仔女吗？有挂住你的家乡、你的屋企吗？各位孤独的鱼群，让我们用我们一辈子去继续爱我们的仔女、爸爸妈妈和我们的屋企。 这夜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见，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 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问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 如果你问我，我愉快吗？我可以好肯定咁大声讲，我愉快。 我知点解，因为如果从事运输物流、驾驶有尾板嘅货车嘅司机，按照正确驾驶、操作、运作，每日一定可以开开心心驱车去，愉愉快快回家来。 操作保养管理有尾板货车，仲有乜嘢细节要注意呢？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货车尾板操作要安全，上货落货畅顺，走多转。我系张明雅 ，Carrie。 好，嚟今日嘅职安剧。咁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爱好系列噶啦。 好紧张啊！ 我仲想改。 点解啊？仲未觉得系最好系咪 啊？ 我已经好肯定啦。 系 啊，我已经锁定啦。 好， 有两只，我拣得四只嘅，但我已经系我拣得四只，但系我都要拣噶嘛，喺四只里面再拣。 系 啦，就唔系平时大家听开嘅。 哦，好、okay, 啦， 非常好，非常 好，拣一啲平时大家听开嘅， 系、 嗯、 啊，系啊，系啊， 有人就会知道啦，到底大家拣啲咩歌吓、啊？好，咁啊，十一点钟之后就我系列，十二点钟之后咧，同阿胡伟聪啊 Roger 倾偈 ，Roger 其实系咪同你以前都同一时有一段时间同 一段时间？ 阿 Roger， 阿 Roger 同你系咪好 friend 噶 ？Roger， 哇，廿几三十年前， 佢好正啊，我 系啊， 我啲卡 响广播度嗰阵时、嗯、一齐做嘅嘢， 好，一阵听下佢嘅故事啦。十一点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逢星期四爱好系列，都因为今个礼拜日咧就母亲节啦，咁所以今日主题就系一首送给妈妈的歌。 正， 好啦，咁我开始先啦。其实我想讲我妈妈咧系一个咧既锡我啦，但系喺我细路仔嘅时候，我眼中咧又几恶嘅一个嘅人啦。 一般系咁， 几恶噶啦。我到而家咧有好深印象咧，就系话咧屋企咧有把铁尺，银色嘅铁尺，其实唔系好长嘅，咁长度嘅，但系你知铁尺啦，跌落。睇系会铿好响嗰啲咧， 咁好痛啊！ 除咗系一把尺咧，佢都系一个惩罚嘅工具嚟。我到而家都仲记得妈妈打我手板嗰、那个，打完之后红晒嘅铁尺啦。 因为咩事打你啊？嗰次 唔 记得， 而家就唔记得啦。我净系记得把个铁尺嘅样，同埋打嗰下 嗰、 那个感、 那 个痛。但系咧，我又记得妈妈咧，因为佢。佢想扮靓，即系将我扮靓仔啦。我唔系靓仔啦，想我扮靓仔啦。佢、系每一日朝头早咧，都会同我用嗰啲头蜡。 梳头啊， 系啊， 你翻学叔帮你用头蜡啊？ 德国 梁朝伟嗰啲啊， 系啊， 年华嗰只， 系啦、 啊， 梁朝伟 嗰 只，嗰、 那个蛋挞头 啊， 系啦、 啊， 好正、啊。 即系我唔系好记得个过程啦。即系总之系，我记得我头油灵灵咁样咧，搵啲发蜡咁样梳梳梳梳咁 样， 系啦。我睇翻我而家我细个所有嗰啲学生相咧， 都系立起噶， 都系呢啲嘅。 我爷爷都系咁。 因为嗰阵时系兴噶嘛， 系啊，同埋好有型噶。 测在你妈妈有冇时间，或者有冇耐心日日同你，所以我妈妈就 系 咁做。咁到我小学六年班嘅时候咧，其实我应该话，我而家见翻旧同学，有时旧同学聚会咧，小学同学佢哋仲笑我嘅，仲会笑嘅、你啊，唔系呢样嘢。嗰陣時啊，考升中，因為考升中嗱，我哋本嚟翻半日嘅啫，但係升中之前咧，為咗同我哋補習咧，就要飛到加到下晝，唔知 加鐘 讀到三四點嘅，咁我媽媽就會攞啲 lunch 嚟俾我食。每一次唔係經常啊，但係經常會有咩咧？燉豬腦， 哇！ 咁啲人就會話你啊，有時阿媽整燉豬腦俾你食啊，因為我同佢哋講咩，我有豬腦食啊，人頭豬腦咁咯，咁係為我做咗好多嘢，但係到我而家人大咗咧。有时都会有少少唔系几好意思，或者觉得有啲 自己做得太少啦，第一，因为 咁咪做翻多啲咯， 自己嘅屋企都要照顾啦，第一，第二，我有时觉得唔知点样表达啊，你讲唔得噶，有时妈妈 系啊，会噶，会噶，会噶， 咁我好多时咧去同佢食饭咧就会。走之前啦，或者系去到咧，会有个黑啦，即 系 个感觉好似翻翻去细个嘅时候咧。细个嘅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都瞓妈妈侧边噶嘛，即系同埋张床，佢成日都话你唔好控咁埋啦，咁样 好笑。 佢都几群脚， 你唔好控咁埋。 个感觉 我冇同个阿妈瞓， 但系冇，我都唔。 但系咧，我唔知细个嘅时候咧，同阿妈瞓咧，我成日都瞓到好埋咧，即系差唔多要贴住块面。佢成日都话 攞啲温暖啊，系嘛？ 唔知啊，咁佢成日都拱翻我开， 黐人嘅， 拱翻。 唔 可以咁，我点解唔可以啊？咁我喷出嚟嗰啲系 废气， 废气嚟噶嘛？你又喷出嚟废，咁咪大家废对废咁。我到而家仲记得，我只可以咁。我有时真系有啲后悔自己，即系自己做得太少啦，同埋唔系好识表达。 咁咪而家仲有时间， 仲 有时间， 仲有时间， 所以用呢只歌曲叫做《对不起，但是我爱你》，送俾妈妈。希望大家都做多一步。 用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像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张望，随你悲喜，视线人浪中找你。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像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张望，随你悲喜，视线人浪中找你。很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 好啦，到我啦。记得咧，就系早嗰轮咧要睇一个颁奖典礼嘅时候，我觉得杨紫琼有一句说话系打入我心里面嘅。佢话我哋真系要歌颂嘅就系普天下所有嘅妈妈，因为若果冇妈妈，我哋冇人可以坐得喺呢一度。 嗯。 系咪？好啦，咁其实我觉得亦都成日听人哋讲嘅就系话妈妈只有一个，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其实爸爸又何尝唔系只系得一个咧、嗯？我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其实爸爸妈妈应该系一体嘅。咁如果有你就有我，缺一不可嘅、 嗯。 如果系嗰只有妈妈嘅话，你冇爸爸冇可能噶嘛？呢、嗯、件事系唔成事，系要两个人咧先至能够打造嘅。咁、其实当然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亦都因为今日嘅呢个题目咧，睇咗有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歌曲咧，原来我发觉嘅就系写妈妈。写俾妈妈嘅作品嘅话系特别多嘅， 系好多啊， 系啊，仅次于嘅就可能你讲爱情啊，即系呢个咁样嘅话题，以及嘅就系古今中外都有好多嘅。咁所以咧，我今日我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唔系净系纯粹俾妈妈，其实都系俾埋爸爸嘅。正如头先我所讲嘅就系话爸爸妈妈，我觉得嘅就系相睇，同埋其实佢哋系两面一体嘅。咁今日咧要介绍嘅呢一首嘅歌曲，哇！我一路听，点解我会迟咗落嚟咧？系因为一路睇埋佢嘅 music video 咧，非常感人，讲紧嘅系唔使去歌住啊，系李荣浩嘅《爸爸妈妈》。里面嘅歌词佢有讲嘅就系话，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嘅情感。爸爸妈妈给了我不少不多，足够我喺呢一个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嘅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再想起这首歌。 少不多，足够我 好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多谢推介呢一首爸爸妈妈李荣浩。 我想翻起呢，其实呢我十零年前呢开始同我妈妈呢有啲倾偈。所谓倾偈呢就唔係讲屋企啲嘢，我就想挖返佢以前啲嘢出嚟。真系啊，因为咧我 系、啊，因为佢唔记得噶啦。 佢以前好多嘢咧，因为佢曾经有时期咧好猛整，成日即系话我爸爸，我哋个心都好唔舒服。咁、有一日我尝试同佢倾下偈，即系点解呢个猛整咧？原来咧一路一路俾我拆解咧，发觉好多故事喺里边。第一咧，佢响乡下咧，我妈系比较有钱啲嘅，佢、爸爸即系我公咧，去美国嗰度掘金嘅，即系算有钱。我爸爸个乡下咧，嗰啲嗰间屋咧漏个顶漏啊，漏水啊咁样样嘅。另外咧，我妈系比较大年纪结婚嘅，27岁先生我家 姐，原来佢嗰阵时咧好大压力啊，即系俾人哋叫做哇大龄女啊，即系哇你 因为嗰阵时十几就结婚， 十七八岁好生仔啦，所以咧佢原来好多委屈喺里边， 前卫 27岁，我唔知啊， 我明啊，好嘅地方， 我明啊， 但系嗰阵时候我谂系 我觉得佢好大 压 力啊，系啊，因为27岁先生第一个咧，你谂下周遭嗰啲人会俾好多说话你听。同埋咧，因為佢連續生咗三個都係女冇仔， 哇，更加 大壓力。然後咧，我媽有一日話俾我聽咧，佢中間仲試過小產過，即係佢講俾我聽， 點都要追個仔。 係啊，所以佢好大壓力。我發覺咧，我終於點即係 點解 你 佢嘅 猛 整喺邊度嚟 啊？同埋咧，可能側邊即係另一邊嘅親戚啦，就好多説話諸如此類啦。後生嗰時一定係有噶啦，即係呢啲。過咗去啦，咁我就嘗試去將佢嗰啲拼翻埋一齊。其實我懷疑佢咧之前咧有一段嘅愛情喺度嘅， 一定有嘅。 係啊，如果唔係唔會咁大個。 即係佢會覺得係嘛？即係覺得係。 即係我覺得佢之前 錯過咗有一段嘅感情，先至會同到你爸爸一齊。 即係當然啦，呢啲係佢哋上一輩嘅事。咁每個人都有過去噶啦，即係等於你我他，我哋三個都有好多段感情噶啦。咁我都冇所謂嘅。咁同埋咧，一路原來知嘅咁多嘢咧，我其實覺得好開心。我覺得一個立體嘅人嚟嘅，因為喂媽媽梗係可以有愛情噶啦。原來佢小產話俾我聽咧，可能佢唔想講俾我聽，唔知啊，即係老人家嘅心態噶嘛。系都追到我翻嚟啦，咁佢先 叫做。其实本来应该嘅就系有五兄弟姊妹，如果你咁讲 啊 嘛，仲有一个系 啊， 出唔到世啊嘛， 系啊， 佢哋以前有好多呢咁嘅古仔。 系啊，我觉得佢讲俾我听，对佢嚟讲可能都系释怀嚟嘅。吓，咁佢净系咧，佢其实好冇嘅一生就系话凑大我哋几个啊，做家务啊，嗰阵时 佢唔睇呢啲嘢 嘅时候咧，就落车衫啊，帮人哋。等等，好少娛樂，基本上係冇嘅。最記得就係同佢睇嗰啲國語長片，最中意就係睇嗰啲戲噶啦。於是咧，我今日我揀一首歌，我專登揀一首歌係送俾佢嘅，就係屬於佢年代嘅國語歌曲。 國語長片啊，睇嗰啲國語長片啊，哦，大軍粉， 大軍粉唔係國語長片， 嗰啲係我中意睇， 搞錯咗， 我中意。 错咗 年代，系咪嗰啲咩黄梅调嗰啲？ 系啊，姚莉嗰啲，即系啦，60年代嗰啲咯。咁我 揀首我覺得佢會鍾意嘅歌俾佢。 哎呀，好好 啊！係嘅，好多好多爸爸媽媽嘅嘢咧，佢未必會同我哋講。 係啊，佢一定唔會同我講，我就即係咧撩出嚟咧，我覺得啊，原來每個人真係都有啲故事。 啊，你又好興咁樣㗎？ 乜嘢啊？ 我爸爸在生嘅時候咧，我又係試過有時咧同佢話開心咧，我 會傾 有好多嘢，係啊，我係會傾嗰啲嘅，就係話會夠膽問佢嘅嘢咯，即係你中意阿媽威係乜嘢啊？係咪因為佢身材咁樣？ 嗱，我最勁嘅問題咧就係你幾時第一次？ 系啊， 佢跟住我爸 同佢讲噶， 啤同佢一下就冇讲。即系呢啲，我觉得好得意， 几开心。 系啊，我同意嘅。即系其实有时你唔好成日以为佢好严肃。 系啊， 好多时候嘅话，如果你肯放下嗰个，即系大家嗰个身段嘅话，其实基本上嘅话，大家都 好 可以倾得到 好多故仔听。 其实佢都好想同你讲。 冇错，摆喺心里边啊。OK， 我哋晒啲官啦。听完新闻报告翻嚟，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明报星期日起停刊专子漫画同世纪版乜议员漫画。编辑部表示，多谢专子四十年来与明报见证时代变迁，但系未有交代停刊原因。明報執行總編輯劉仲陽回應查詢表示無補充。專子表示細節明報先至充分掌握，佢不便代言。形容停刊的決定亦都是今天香港故事的一部分。談及個人感受，佢表示縱是崎嶇，總有前路的。專子漫畫過去多次被政府點名批評，最近一次在星期二的世紀版乜議員三格漫畫內容提及，只要長官認為合適，都可以委任他們做防火滅罪委員會。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同日在社交專頁發文，批評內容扭曲，抹黑政府委任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原則，予以嚴厲譴責。由三月底至到今個月初，旅遊業監管局接獲3100幾個訪港內地團登記，超過一半團費500元人民幣或者以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疫情之前較多內地團在本港逗留兩日一夜，現時較多只是停留一日，屬於較新狀況。他又說，現時內地團旅客數目仍然未恢復至疫情之前一半，業界亦都要透過質量和價格吸引更多內地團旅客訪港。他又說，內地團旅客在港的消費不止500元，他們在行程期間仍然會購物。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說，本港旅遊業仍然處於復甦的起步階段，吸引多些高增值過夜旅客是整個旅遊業界的共同目標，認為要好好利用文化古蹟作景點，令到訪港旅客更加多元化。中大醫學院一項研究分析85個曾經出現蝦敏感個案，發現11種與蝦敏感相關的致敏源，相信有助推動食物敏感精準診斷。中大醫學院聯同泰國的大學和醫院合作研究，分別在兩地招募85名在5年內曾經最少兩次食用蝦之後出現即時過敏反應的人士。團隊提取大虎蝦的蝦類蛋白，為有關人士進行血清過敏測試，成功確認11種與蝦敏感相關的致敏源。團隊又發現，即使是同一種蝦，香港和泰國流行的主要蝦致敏源存在差異，可能與不同地區的飲食習慣和環境相關。中大醫學院又指出，現時針對蝦敏感的傳統測試方法準確性低，今次研究有助建立一套精準的診斷方法，對症下藥。日本千葉縣南部凌晨發生尼克特制 5.2 級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 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有几名居民跌倒受轻伤。共同社报道，地震在当地凌晨四点几发生，震后没有发出海啸的危险。震后是没有发生海啸的危险。千叶县有两名女子跌倒受轻伤，神奈川县就有一名女子在家中跌倒受轻伤，以及一名男子被跌落嚟的灯砸伤头部。东京亦都有建筑物摇晃，东京、千叶、神奈川的部分地区升降机服务暂停，需要由工作人员到场重启修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18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45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5点，系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85元跌2仙，腾讯控股327.6跌2蚊，理想汽车114.6升15.6，阿里巴巴81.55升1.35，美团127.1跌1.9，比亚迪股份246.8系升3.4，恒生中国企业67.4跌8仙，建设银行5.4跌5仙，中国移动66.95跌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2，日元134.15，瑞士法郎0.89，加元1.338，人民幣6.935，英磅對美元1.262，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7。日經平均指數報29,100点，跌22点，港金報18,9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72美元，卖出203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青沙管制区系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系排队付款。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至于未登记已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封路情况，湾仔的道路至道由于路陷，南行去返轩尼斯道方向，介乎红兴道至告士打道之间全线是需要封闭。另外车辆是不准由红兴道和会议道转入去道路至道，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车向葵芳、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还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这个时候，我们不进则退。

哋今日送俾妈妈嘅歌。妈妈呢一个人物咧喺我哋生命之中一定会有噶啦。第一，第二咧，其实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妈妈帮我哋做过嘅事情咧。嗱，我哋 B B 嘅时候咧，佢做咗啲咩，我哋真系会唔知嘅。咁咧，其实咧喺亲子界咧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啦，吓咁就系话妈妈如果有时个 B B 病或者又太细个、 嗯， 你知唔知道小朋友咧最初系唔识擤鼻噶，即系个鼻里边有啲嘅鼻水啊，或者病嘅时候啦，咁、样要啜出嚟。呢个讲法咧，我有少少觉得系咪真噶咁样？咁我上网咧，喺啲妈妈嘅网站咧，啲、人话：诶、大家有冇试过啊？咁样好多人试过，甚至有个妈妈话咧，佢啜完之后咧，佢自己都病咗，因为嗰个 B B 病紧啊嘛。咁、等于好似啜咗菌入身体里边咁、即系好多嘅事情，我想讲咧就系、唔会有任何一个人咧系会帮你做嘅，但系妈妈系。毫无即系任何嘅顾虑啦，唔会有犹豫啦，去做一啲可能对自己身体都有害嘅事情咧，系会为大家做。呢、种咧就系妈妈对小朋友或者对仔女嘅爱啦。呢、一个爱今日用呢一首歌代替，来自英文歌《Greatest Love of All》，我哋有 Danny 陈百强嘅呢个挚爱，亦都送俾所有妈妈，多谢晒。 珍惜就是未来，好好管教是以后成才，使他珍惜本身光彩，给他自信尊严，能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笑声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影子总找不到，旧日二人举世亦忘，总找不到心中想景仰的，想景仰的英雄。我只好改变我，令我自豪，我已决意学到老，尽力去干，闯出新的路，是我志向，是我意，我愿记取得失的意义，就是要跌过没受刺，永没法变改心中志，只因那最真诚的爱意，将一颗心带去。今方知最真诚的爱意，早收心里，想知怎爱旁人，先懂得爱自己。真的爱，知不知珍惜就是未来，好好管教是以后成才，使他珍惜本身光彩，给他自信尊严，更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是星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我已决意学到老，尽力去干，闯出新的路，是我志向，是我意，我愿记取得失的意义，就是要跌过没数次，永没法变改心中志，那最真诚的爱意，将一颗心带去，今方知最真诚的爱意，早收心里，想知怎爱。 陈百强嘅挚爱啊，好啦，咁啊到 Sarah 啦， 好啦，作为风骚嘅唯一嘅女性，我觉得我最有资格讲呢一样嘢，亦都系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嘅嘢，就系、是。可以大肚做媽咪，係、咪？咁、但係呢樣嘢好得意嘅，我好明顯就已經即係過咗呢一個咁嘅即係時限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嘅就係話要做媽咪呢樣嘢咧，我諗翻起佢就話啊，其實咧好細個我自己已經開始決定咗嘅就係我唔會生小朋友嘅，係、啊。咁但係咧，我亦都好欣賞嘅就係有呢一份嘅諗法。同埋亦都係付諸行動嘅所有嘅女性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佢哋係賦予咗俾你有一種咁樣嘅能夠做到嘅嘢，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成就人類最偉大嘅事業嚟㗎。你做乜突然之間完全咁嚴肅咁聽我喺度講緊呢樣嘢？ 我不嬲都係咁啦，同埋 我唔覺得你係 我 B B 踢緊我。係 啊，咁跟住其實曾經咧亦都有人問過我啦，咁就話即係其實點解即係唔去嘗試？即系会谂住会想即系做呢个母亲咧咁样，我唔知啊。感觉上我觉得嘅就系话叫母亲这个名字太沉重啦。对于我自己嚟讲咧， 我喺度其实喺度谂紧咧，如果你例如你依家系个妈妈，你个仔女十八岁咧，你会点咧？仲会唔会咁傻咧？ 唔会咯，我因为我成日都感觉上，我觉得我自己唔会系一个好嘅妈妈。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如果我知系我冇乜把握能够做得好嘅话咧，我宁愿我唔做啦，即系我唔想去危害其他人。你明唔明啊？ 同意啊！ 呢个系真系嘅，系呢个系我真系自己咁谂嘅。好啦，咁但系其实咧有一件好诡异嘅事。 诶，咩事啊？ 有人叫你妈妈？ 梗唔系，系有人同我哋讲过，就系话好得意啊！你哋屋企咧，其实咧，因为有一啲嘢做咗，所以咧就会有啲女咧系会结唔到婚，跟住亦都系冇下一代嘅。 哦，即系好早以前已经咁 话。系我哋曾经有一次大家笑言，即系同咧爸爸妈妈坐低就喺度讲紧，你就啊系，屋企里面或者系家族里面都系有一啲嘅就系女性，佢哋到最后尾嘅时候可能系冇结婚，又或者嘅就系佢冇生 B B。咁但我哋就话啊，其实都几得意喎，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样即系其实为数都有啲啦，又唔算话真系好多。咁跟住咧就唔知系阿爸定系阿妈同我哋讲，佢话你知唔知啊？听闻好似话咧，因为我哋屋企系有祖屋噶嘛，咁啲祖屋咧佢系有风水噶嘛，啲风水比如可能就 系 由边度要种一棵树， 黄灯啊，黄财啊， 系啦，冇错。咁好可能就要睇到啲咩？咩嘢嘅话咧，就会令到咧，呢一家人咧，佢哋就能够再出到咧，就系啲 状元啦， 冇错。咁其实咧，所有嘅嘢都做晒。既然有咁多嘢都能够做晒嘅时候，就点解系唯独是呢一样嘅？其实讲紧嘅就系你自己嘅后代嚟噶。咁佢就话系啊，系因为咧唔小心咧，有一次好似话去做一啲嘅装修定系唔知点样嘅时候嘅咧，封咗一个井。 哦，开翻个门得咯。 冇用啦， 开咗个井，我封咗个井啊，所以咧就会带嚟一啲咁样嘅嘢噶，我就信不信由你。 井好紧要啊，你记唔记得 我 话过俾你听啊？ 系咩？ 估估下，古文啊， 系啊，你讲井啊， 同咩有关噶？ 嗱，我真系唔记得啦，但井对中国人嚟讲咧，其实真系好重要， 系嘛？ 系啊，你去边度开井，几时开井？ 嗯， 然后年尾又要拜神，又好多学问嘅。喂，反而我真系好有兴趣，你总行个圈，导赏团得唔得？ 我知道喺边嘅，我唔会啦。 唔系，我想睇下，即系 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呢一类旧嘅客家文化，我好有兴趣， 系啊， 真系。 冇，想今日即系岔开少少咁样同大家可以讲下，系 啊。 因为我本来我就会觉得做妈咪呢样嘢实在太伟大啦，咁我觉得就 系 大家都应该要生多啲小朋友，系咪？系啦，喺生不过即系当然要谂清楚啊，即系自己一定要谂清楚， 要负责任啊。 我早先我讲埋，咁其实本来咧我就系拣咗咧就系卢巧音嘅《很想当妈妈》，但系跟住我就觉得我转咗，我转咗呢一首歌，播一半啦。咁就希望我就系所有嘅朋友我都可以知道嘅就系妈妈。嘅伟大，所以要听妈妈嘅话。周杰伦。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 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 好，听妈妈的话哈。周杰伦 算好听噶。嗱，头先讲起唔舒服咧，我好记得我第一个印象咧就系三岁嘅时候，有一日个肚唔舒服，我妈就贴咗一块正方形嘅嘢喺我肚度，然后就抱住我，即系单手抱住我咧，即系呢个系我最细个嘅记忆。是啦，就喺个厅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近年佢年纪大咗啦，咁有时都要同佢去医院检查啊，或者即系做啲嘢啦。咁有一次咧，就佢好唔舒服，医生曾经讲过，如果真系好唔舒服咧，即刻叫十字车。咁我就叫啦，咁佢就问唔叫得唔得啊？我话叫啦，因为会安全啲啊嘛。同埋咧，啲救护员一嚟到咧，就即刻哇！而家啲救护员真系好好。安慰佢点啊，婆婆叫咩名啊咁样样。 救护员几时都 好 好 好系啊，然后帮佢量血压啦，跟住又上车，咁去到车嗰度咧，我妈又捉住我， 佢捉住救护员添，继续，唔好意思，你就讲快啲，快啲， 佢捉我，捉救护员， 系咁 样，咁就即系一路陪住佢啦，因为其实好麻烦嘅，即系同佢喺医院咧系真系好麻烦，佢同埋而家好老啦，佢要坐呢啲系啊，我要推佢，咁同埋啲的士司机又真系好好嘅，帮手将个轮椅收落去个车尾嗰度，佢话你哋唔识噶啦，等我嚟啦，所以其实我讲呢段说话咧系向佢。嚟致敬嘅，仲有就系有一晚咧，佢要去留院观察，咁就喺联合医院，个护士姐姐就问我个老人家曳唔曳噶，咁我阿妈望住我，即系睇我点答，我话佢好曳噶，你小心啊，踢烂啲嘢，我阿妈跟住就傻佢你都，跟住我同个护士姐姐话、啊、你睇下佢系咪几恶咁样样咯。所以我呢个就衷心多谢吓联合医院，仲有伊丽莎白医院嘅日间护理中心，所有嘅医护人员、救护车，所有人多谢你哋。 你都好乖 ，OK 啦。 有冇多谢妈 妈？ 有， 非常好。 有啊， 要照顾妈妈。 我捉住佢嘅手啊，佢捉住我啊。得。Think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Then the busy years went rushing by us And lost our starry notions on the way 十二点钟听紧呢只歌就系 Those Were the Days， 马老师嘅介绍吓。翻嚟咧十二点钟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加上消息就会有胡伟聪嘅《寻找快活人生》。 Just tonight I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nothing seemed the way it used to be. In the glass.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伟聪。 寻找快活人生，哇！今日真系快活啦！呢一位朋友咧，我而家好简单咁介绍一下先。好多年前咧，我喺风骚快活人啦吓，都有同佢用电话倾过，做过节目嘅。但系咧咁多年啦，再见翻听翻把声咧，其实先第一谂下，系我第一次面对面同佢坐喺同一个空间倾偈。佢就系泰国通胡慧聪，哇！俾啲掌声噶！ 大家好，大家好，多谢啊梁继章，你过奖啦，睇咩国通咧，即系大家俾面啫。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啱想讲咧？你个名咧喺我脑海里边已经唔系胡慧聪，系泰国通胡慧聪。即系我觉得你个身份证咧应该改，唔好就咁写胡慧聪，应该写泰国通胡慧聪。嗰种洗脑咧，每一次谂起泰国嘅嘢咧，或者泰国啲文化等等等等咧，你个样啊，你个名啊，就弹喺我脑里边。咁所以咧，今日好开心啦吓。不过我哋又唔系净系讲泰国，应该我哋咁讲，系由胡慧聪讲起。嗱，胡慧聪咧，其实原谅我咧，即系都比较大乡里啦。咁为咗今次嘅访问咧，嗱，我以前成日咧就谂起你谂起泰国嘅种种啦，我记得咧甚至咧唔知你记唔记得，我仲咧喺有一排咧，我曾经问过你啊，如果想喺嗰边定居啊，定系搬去嗰边啊，有啲咩噶？唔知你记唔记得？ 啊、我仲问过你。WhatsApp 你问我噶嘛？有 系喺你一个脑海里边咧，系同泰国有一个好紧密嘅关系。不过我睇翻今次为咗访问咧，睇翻你资料，咦，行内人嚟噶，我先知道原来咧你系一。好早年嘅一个电视台嘅叫做咩精英分子，或者电视台里面嘅从业员啦吓咁样。 唔好讲话精英啦，即系一个从业员啦，系啦。 咁所以今日寻找快活人生咧，我想由你啱啱人生当未系泰国通之前咧，喺电视台嗰个叫做过咗啲咩生活咧，或者你得着咧电视圈对你有冇咩影响咧咁样。嗱，我睇你嘅介绍咧。我感觉系咩呢？喂，原来都几坎坷，我唔知道你介唔介意我咁样形容啦。 系冇错，你讲得啱。 好似几坎坷，里面所讲嘅，因为向你求证啦，又话咩通过唔到试用期啊，又话好似后来咧，俾人喺节目度掉嚟掉去啊，咁样做过唔同嘅岗位啊，咁。不如你就讲下啦，因为我自己以前咧，我就喺佳艺电视、 哦、 都做过一段时间。佳艺电视，如果大家查翻啲旧香港嘅历史，你就会知而家已经。毕业多年啦吓，咁但系我都经历过嗰啲咧，即系叫做好阿四嘅生涯啦。你系点样嘅咧？当年 嗱，话说咧，小时候嘅时候咧吓，咁就系入咗亚洲电视啦。我最初意愿咧就想系做编剧嘅，即系抓埋嘅编剧。咁但系啱啱嗰阵时就抓埋就冇空缺咁啊，咁不如话试下综合节目啦咁。咁我就一个。好亂口嘅人就走去做綜合節目啦。咁第一個節目咧， 綜合節目嘅咩？編劇 係一個 research writer。 research writer 係啦。咁當時咧、 啊、，research 好好忙亂㗎，又要出去睇場地 啊， 又要接洽啊，可唔可以借個場地俾我？ 系啦， 好、 就是、 多嘢做嘅。 嗰阵时第一个节目做嘅就叫我爱香港，而嗰个监制正正系当年港台嘅高层周伟才先生。 哦，知道知道，退咗休嚟噶。 系啦系啦，去咗马来西亚。 快乐嚟 嘅。系啊，咁咧，咁我最初做嘅时候，咁因为我啱啱毕业出嚟，对呢一方面系完全系冇，同埋我系完全冇工作经验，对于对。做人處事對同事嗰方面咧，係完全係零 啊！我都經歷過嗰啲，即係講句説話，得罪咗人又唔知啊！ 冇錯 ，exactly， 跟住 又 嬲咗你啊！嗰啲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我又懶係同我個上司即係講笑啊，講埋啲唔應該講嘅笑話，公眾場合咁喺度揶揄佢啊！咁啊， 即 係 即 係 你而家知啦，你而家大個咗就知，原來當時踩咗都唔知。 係啊係啊，咁仲要咧，即係因為冇經驗啊，咁即係啊最簡單，譬如話就係一個香港最舊嘅郵局喺邊度？咁你第一你又要聯絡佢啦，個程序，第二就要揾料啦，你就寫份嗰陣時就冇 tag 嘅，即係冇人講嘢，係 voice over 嘅稿嘅，寫份咁嘅稿啦，咁樣咁又要 survey 啦咁所有嘅嘢知道呢啲程序，但係做咧你聯絡人，你都戰戰兢兢都唔知咩，你一個細路。 我係亞洲電視。係 啦 係 啦係啦，咁人哋話唔得，你就話唔得，你唔識得去爭取 ，OK？ 咁跟住然之後啦，咁寫份稿更加係不知所謂啦。好記得嗰陣時嘅上司叫 Ada Chan 陳盈盈啊，成篇稿咧除咗個title嗰個香港最舊郵局之外咧，全部唔係改錯字就改錯譯，冚唪唥呢份稿我寫㗎咁啊，係都係好 discourage， 好失敗， 好失敗嘅咁。咁跟住然之後，你咁樣環境之下，你自然就冇乜心機做嘢，外景咯，就自然就詐病，就唔想出外景。結果咧就係三個月之後咧，咁就係阿陳冠明阿 Ben Chan 就捉咗入房話：，哇，僆仔你咁樣咁嗱，一係咧就係你而家過唔到 probation， 我俾多三個月你試啦。 過唔到 probation 呢一個事實咧，係好大嘅打擊。 激嚟个， 系啊， 即系因为 probation 好似冇咩人会过唔到噶嘛，即系喺我认知里边， 系啊， 过唔到 probation 应该即系谷底嘅谷底噶， 系啊，系唔知落底铲嘅落底蛋啊，系蛋嚟啊，我真系， 咁你当时系咪好似俾雷劈一下咁样啊？ 系噶，咁但系谂翻自己所做嘅嘢，啲稿又咁差，对人、对同事、对上司又咁差，都系抵死嘅咁。咁嗰阵时又俾我拣啦，就拣咗两个 option 啦，一系就做早晨节目，一系做儿童节目。咁而家谂，如果做呢个早晨节目，咪好咯，咪可以睇下黄子华演演讲会，唔使扑飞咯，系咪先啊？咁但系冇啦，我拣咗呢个儿童节目。 我知点解，因为儿童节目好似分啲啊，得意啲啊，开心啲啊，同埋冇咁大压力。 系啊，同埋你早晨节目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僆仔性格，而家都系个僆仔性格。嗰阵时 唔想做起身， 系啊，第一唔想做起身啦，第二哇，大多数都系时事嘢嚟嘅，可能访问下陈大文医生，跟住然之后啊乜乜博士乜乜专家嗰啲嘢。我冇乜兴趣咯， 系啊，我哋都同细路仔玩游戏好过， 啊冇错啦， 唱下歌啊咁样，扮下怪兽啊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就拣咗呢个儿童节目啦，咁都系周伟才喎，咁最初入去就都系唔系咁 OK， 但我个上司啊叫阿 Ken Young 杨红发咧就好好人嘅，即系循循善诱啦，就冇以前阿 Ada 咁严厉嘅，咁变咗啲稿又冇乜点俾人改，最紧要呢样嘢已经开始 有翻啲 信心啦，咁甚至乎之后即系最好笑就系谜语，嗱而家呢个世界谜语上网查。靠大把咧，当年系要从图书馆买书 嘅，系当年 系谜语系嗰一百只嘅啫，本本书都系嗰一百只嘅，咁结果要自己作，自己作谜语，你咪好 creative， 我觉得好劲，好正，自己作个谜语出嚟，咁跟住开始即系因为儿童节目都可以话一个少少嘅大一个综合节目嘅缩影啊，里边又会有一啲嘅 话剧仔啊， 话剧仔啦，有啲综合节目仔啊，即系 介绍一啲城市嘅嘢。 系啦，新年啊，圣诞节有啲小型嘅 show 啊，咁跟住里面都好多嘢可以俾我玩，咁亦都喺度学识咗唔少嘅嘢，知多咗好多。咁但系当然都唔系好受嘅，因为我都唔系最劲嗰、那个。咁眼见以前入嚟同组嘅一啲女同事啊，两年后佢升 senior， 但我都仲系咁嘅，佢升 senior waiter 啊，我都仲系普通嘅。咁结果咧，我喺 有啲失败感啦， 做咗五年啦。是五年喺儿童节目做五年。 喂，对于一个男人嚟讲咧，摆五年喺一个岗位，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牺牲嚟嘅。其实 系噶， 吓，即系你计翻啊嗰五年，吓、原来我做咗五年都仲系一个 writer 啊， 有冇挫败感啊？ 有啊，仲要。俾啲同事搞到我喊嗰陣時，試過隔離組有個節目叫做綜合八六，咁有個同事即係都係做嗰啲所謂嘅大 show 啦，咁佢咧都同我講：喂，聽講話你做咗四年嘅兒童節目，你啊會諗住繼續做落去啊？喂，好勁喎你啊！我笑得成成咁樣潤我， 但佢呢句説話唔係好聽嘅，即係唔係真係讚你。 係啊，我真係我即刻喊，咁跟住我講：好，他朝一日。我一定会有啲少少嘅成就嘅， 喊完之后就有冇继续做儿童节目啊？ 你冇得拣啊，你冇得拣，即系我继续做 咯。直至 几时？系直至到90世界杯。点解咧？咁因为嗰阵时做儿童节目嘅时候咧，咁我一路都系嗰个组里边嘅。咁我点样去面对呢啲嘢咧？咁唯有就即系自得其乐咯。啊 ，OK， 我做。依然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譬如禮拜日跟廠係兩點鐘跟廠嘛，咁上晝咪曬太陽曬夠啦，跟住咧收翻啲隻換翻件衫嗰度行落嚟，跟住上去亞視咁，跟住去跟廠，跟完廠之後又再睇下點啦咁，即係都叫自得其樂啦，又或者有時間放假咁咪自己去呢個離島啊，咁搭船去啊， 放鬆下， 唱聽下啲鄭少秋嗰啲湖海使我 自我安慰一下 嗰啲咁嘅歌，咁自我飄逸一番咯，唯有係咁樣咯。 咁你直至幾時你嘅人生有咗光芒啊！ 其实都仲系低潮嘅， 低咗几耐？ 嗱，话说90年咧，因为嗰阵时亚视有啲新嘅班底入嚟啦 ，TVB 有啲人入嚟啦，阿华汉啊、凌雪娥嗰扎啲， 因为华汉嗰阵时应该系由街市过嘅，系咪？ 我唔知佢 因为阿华汉有一段时间同我喺街市一齐合作， 佢喺出边做做电影嘅又， 佢编剧啲强人嚟嘅， 欧公子啊嘛， 欧公子系编剧界啲强人嚟嘅， 系啊，翩翩风度啊， 疏疏地 啊，嗰啲我唔知啊， 佢个人好玩得嘅， 系啊系啊， 佢无端喺 office 咧拉翻木剑追住我嚟打， 系啊系啊， 好玩得嘅。 Anyway， 咁佢做咗我其中一个嘅上司咧，嗰阵时亚视四分天下有 Sandy Yu 啊，有欧伟星啊，又有赵宇强啊，有佢啊，咁几班人嘅。咁佢咧就咁啱得咁巧经过，咦见到呢条友黑黑实实，一定识运动，中意踢波嘅。咁嗰阵时有个叫90世界杯，因为90年佢将世界杯综合节目化，咁就揾人入组，就揾咗我入组。但系佢唔知道， 我得个样咋，我唔识踢波，我唔鍾意运动㗎。咁结果做咗之后嗰个节目亦都系冇好结果，因为跟住嗰个监制嘅林雪娥阿玲姐系好恶嘅，咁我成日错，唔系我想错，最错系咩？ 你唔识嗰啲嘢。 冇错啦，举例今日访问洪金宝，你讲一啲同世界杯嘅嘢啦。啊，洪金宝啊，上次俾你入咗两球啊，点点好劲咯？点原来俾你唔系入两球，系入三球啊咁啊？咁跟住出 S&P 嘅部门话，喂，讲错嘢。咁阿拎就话：点解你唔 check 啲所有资料？我点知会讲俾你两球定三球啫？我完全唔知噶嘛。 呢个咪真例子嚟嘅， 真例子嚟噶咁啊。咁、哦、但系咁啱 S&P 又佢真系好熟足球字典嚟嘅， 熟嗰啲一定知噶。 系啊，咁变咗咁话下下受把啦。跟住就访问黄百鸣咯。诶、哎，系啊，嗰阵时啊，马拉多纳啊，点啊咁啊。咁原来阿多纳唔系冇做过呢样嘢嘅。哎呀，咁我又中啦咁啊。哦，即系后屘又同阿拎讲话唔好，即系我即系喊啊，算啦，我翻翻做儿童节目啦，乜咁啊，我咪话啊唔紧要啦，即系一定会有错嘅，你花咗五年喺儿童节目，你再翻去，你会点咧？点继续努力啦咁，跟住然之后， 但系你唔睇波嘅人咧。即系我啦，我同你一样啦、嗯，我系唔睇波嘅，所以你任何波嘅知识我都冇嘅。 系啊， 任何 零而家 我净系知道波系圆嘅啫，除咗知识我其他唔知。 同埋要着波 boot， 咁你而家就上网抄啫，嗰资料大咯。嘉宾访问即刻 search 啊，你讲错嘢，而家可以咁啊，以前唔得噶嘛，咁咪受晒把咯。咁后屘完咗世界杯，咁咪走去做各种唔同嘅节目咯，直至到遇上霍泽基，又系 TVB 过嚟嘅，咁搞个节目叫做乜都有，咁就。即係又係因為知道見到成日去泰國，以為我好熟泰國，大佬我去熟去泰國玩啫，唔熟去聯絡㗎，即係等於喂你成日去油麻地麻雀館打麻雀，唔代表你可以入去麻雀館拍嘢㗎嘛，大佬啊！咁 after that 咧，咁都可以穩定地繼續做乜都有啦，佢又唔嫌棄我啦，咁就泰國啊、台灣啊、澳門啊，跟住一路又做嗰陣時咯，我都係啲稿咧俾佢成日改嘅，咁即係都俾佢揶揄，俾佢鬧咁，直至到某一日突然之間如來神掌萬佛。朝中已经即已经是修成正果了，已经是完全吸收晒佢嗰啲嘅嘢。 日月精华 系啦，冇错。跟住咧之后嘅稿咧，佢完全唔改，完全唔使睇出嚟又 work。咁跟住好多时咧，甚至乎后期乜都有咧。一个即我咧，咁跟住一个 PA 揸嘅一个导演，去到边度咧，直头啊，喂，你咁讲啦，稿都唔使写。 即你啊嘛，你指挥佢啊嘛。 系啦，哦，嗱，你咁讲，一入个嗱呢度点样？呢度真系不知所谓，不者不落俗套啦，知者知你心水啦，所者所向无敌啊，为者为你而设啦，咁即。 突然间谂到好多嘢， 系啊，咁佢跟我咁讲，咁而嗰样嘅嘢，亦都造就到我而家我拍旅游节目嗰样嘢，因为拍旅游节目可以话简单，亦都可以话唔简单。当然啦，而家 YouTube 啲做手机点样拍都得，咁但系我哎呀叫做电视人，我有自己嘅操守啊嘛，即系唔能够求其咁拍噶。咁以前咁我喺电视台学嘅嘢，喂，譬如拍旅游节目点样外边有个 tag 啊，或者起承转合啊呢啲咁嘅嘢，咁我以前学识咗。咁之后估唔到今 收埋咗喺身里边， 可以而家譬如我自己要 manage 一个旅游节目系好容易，我唔使 sorry 去到同我摄影讲，喂咁样啦，嗱一嚟 opening 喺呢度咁样， 其实全部都系储翻嚟， 冇错啦，呢就系经验。 唔好将你嗰啲失败嘅日子觉得冇用，嗰啲其实系有用，不过你未知佢点用。 系，但系呢啲所谓嘅经验，今时今日系咪真系好有用咧？我唔知。譬如你睇啲网上嗰啲片咧，咁有啲人拍得渣过你。多人睇過你啊！即係你呢啲咁嘅哇，起承轉合啊，然之後 track 啊，勾soon in line y 呢啲，其實時代可能唔興噶啦。你一條僆仔拎住個機亂拍咁樣，收少多過你啊，老鬼！咁變咗你啊，係我以前 所以咧，我講唔好定義到底點為之成功、嗯，你自己交代到自己，你覺得滿意就算 係冇錯。 好似阿怡嘅 MV。几廿万人睇，系咪先？ 系咯， 咁你点定义佢系成功唔成功？好睇唔好睇？系咪？咁即系话呢个世界系咁噶啦。但我从阿胡伟聪嘅个案咧，我谂翻我自己都系嘅，即系一路头先我咪所讲嘅，即系好谷底嘅。咁到后来做咗个节目啊，叫清晨快活人，咁开始啲人就 O K， 都几好听。咁然后越嚟越多人听，就系需要一个我哋叫突破位嘅，突破咗你有翻信心，你 系 另外一个人嚟噶。咁当你系另一个人，人哋睇你又唔同咗， 冇错。 咁互相一路影响，一路上，咁跟住你就可以脱离以前嗰个叫 loser。 系啊系，但系嗰阵时嚟讲，我都仲未曾正式系所谓成功。虽然而家都唔算好成功，但系嗰阵时其实都仲系浮浮沉沉啊。咁之后 乜都有之後就變咗今日睇真啲啦。今日睇真啲裏面有好多 supervisor， 我係其中最差嘅一個 supervisor， 最唔受重視嘅 supervisor， 個個走曬做啲時事嘅嘢，我係只不過係做一啲趣料啊 oversee 嘅嘢。一遇上喂乜乜銀行大劫案咁樣，得所有嘅嗰啲嘅碎料啊，嗰啲嘅存貨抌曬，全部咧即係。半個鐘頭講曬依個大劫案點點點喎，試過一年潑水節咧，咁啊即係喺香港拍《芙蓉山潑水節》，哇成桶水淋落頭啊，濕曬 call 機又濕曬，諗住聽日出啊，聽日突然之間有單大案，結果咧連續做三日。咁跟住第四日，你嗰個潑水池勾曬噶啦，咁於是乎就冇得出啦。咁好多時都遇上呢啲咁嘅嘢，甚至乎譬如話嘉利大廈大火咁先算啦，全組啊成個二樓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走去做，但係唔知點解咧， 你就坐喺辦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冇人揾我做，我一個人坐喺辦公室，我都唔知做乜，大家覺得我呢個人係廢喎，死唔死？個個走去做嘉利大廈，你揾我去幫下手。即系斟茶递水都好啊，冇错啊，但系冇啊，全部个个都有份。我系得为就是一个叫胡慧聪嘅人坐喺 office 里边，我都唔知道我做乜，点解会咁嘅？真系系咯，我系差到咁嘅咩？咁之后啦，咁冇几耐咧，亚视又变动啦，咁有啲监制亦都走啦，拉屎剩下嚟嘅监制咧，剩翻四个，但系都脾气有点而慢热嘅咁样。咁而嗰阵时咧，咁我以前我做开，咁我。一路都已經多被撈嘅，嗰期間都好多被撈嘅，咁變咗就係話，我諗我係咪應該為我自己着想咧？ 咁佢哋嗰刻咧，其實你掂到泰國呢兩個字未㗎？ 我90年開始第一次去泰國旅行，唔知點解中意咗嗰度啦。咁之後機緣巧合咧，亦都係出旅遊書啊、寫報紙稿啊，好多依啲咁嘅嘢。就係因為咁多嘅嘢累積咧，嗰陣時就好多秘撈啦。咁多秘撈，咁我覺得既然係咁，嗱，即係做電視台，你節目好嘅，永遠慶功嘅就係、是、台前嗰班嘅藝員啊嘛。你一搏後面就剝花生嘅啫。咁又或者如果食嗰個收視差嘅話，咁台前嗰人冇問題噶，你幕後咪即係俾人熬啊，要通係咯，咁受板。咁既然系咁，咁点解唔为我自己个名叫胡慧聪去做翻一啲嘅嘢咧？咁样，我嗰阵时正如头先所讲啦，有多唔同嘅秘路。既然系咁，我不如自己出嚟闯一闯啦。咁我毅然，我唔系亚视炒我，系我自己离开嘅。我做咗15年，离开嗰阵，我其实我人工都唔低嘅。咁但系我觉得我宁愿出去出边试一试。咁我谂我天唔会对我咁差啩。我十样秘路冇紧五样，都有五样啊。再冇五样，得翻三样。咁我都即系 唔死得啊， 都唔死得啊。最多翻阿妈屋企食饭嘅啫。唔俾家用去嘅啫，咁都可以繼續捱落去啊！咁再你今年唔得，你出年可能得嘅，咁結果就 嗰陣時幾歲啊？記唔記得？ 都三十幾四十噶啦， 其實咧，都幾危險嘅。 係啊， 其實如果以男人嘅 career path 嚟講， 係啊， 如果去到三十幾見到四十都仲係咁樣。是几危险的。 是的。 仲要掉咗你原有做咗咁多年储埋嘅嘢。你掉咗之后你未必即係用得返㗎嘛。 嗱就係、是、咁讲啦。如果我唔掉当日继续喺度嘅话呢你知亚视之后嘅情况係点呢可能 ,OK, 有一日你俾一个 CD 位我 ,Creative Director 我。但突然之间执咗喎吓你喺出面点样搵返个 CD 位呀你去街边买 CD 呀係咪先唔得㗎大佬啊。咁即係变咗即係既然係咁我唔等你炒我，我出去自己做翻自己喜歡做嘅嘢。 作咗個決定， 係啦。咁譬如講緊你旅遊書啊、旅遊資訊呢樣嘢，我諗應該唔會死啩。雖然疫情之期間嗰三年就死都死死地啦，咁但 係而家沙士啊嘛， 疫情我講之而家講翻啦，疫情嗰三年真係死地啦咁。咁但係當年嚟講冇諗過有沙士疫情嗰啲，咁應該都唔會太死啩。點樣都應該有翻兩餐 旅遊 餐 旅遊其實係一個長青嘅事業嚟嘅。好啦，喂，阿胡偉聰真係一個好好嘅被訪者，因為佢講嘅嘢咧好精彩嚇。我哋留翻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講翻泰國通胡偉聰嘅點樣打入泰國成為今日嘅泰國通咧。 五一五国际家庭日，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屋企人在细个的时候已经话俾自己听，一头家，我哋个个都有份，所以无论屋企发生乜嘢事，每一个家人都应该要互相支持，一起撑起呢头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顺手一生。 接 棒 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Ruby 严卓碧，我是一个设计师，亦都是一个斜动族。虽然我要坐轮椅，但是都无阻我接好这支广播棒，参与到 CIBS， 和其他肢体有障碍的朋友分享扮靓的心得。

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猫，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Dr. Eric， 你好啊。 咁啊，成个精神晒咧，多谢 Eric 吓，成个精神晒啊！ 好 ，Eric， 我想你 我次打俾佢都系咩事？冇吧？ 个个啲人都精神晒啦，咁样 系啊，冇错，咁啊好咯，风骚精神人啊嘛。喂嗱，今日咧个题目咧，其实咧就系我掉出嚟嘅。嗱，首先咧嗱，我同意好多人都话啦，养宠物系要停一停。谂一谂，我同意嘅吓，即系呢个大原则。咁、但系呢篇文章就话啦，喂，如果养狗仔，嗱以下嘅东西咧就要谂啦，同埋咧系好多咧，人未必会做得到嘅。嗱，但系内文咧我就有啲唔同意嘅，咁所以就专登同 Derek 讨论一下，好唔好啊？嗱，咁第一样嘢，佢就话咧，冬天、夏天刮风落雨都系要放狗，如果唔系咧，就佢就唔得噶啦。如果屋企冇人帮你放狗咧，你系成日翻工咧。咁咪梗唔得啦，咁样放狗系咪一个 must 嚟噶？啊， 错错咪？就算系你谂只狗，其实佢我哋抢咗佢失去咗一样嘢噶啦。我哋养狗，佢失去咗嗰大自然嗰种freedom， 但咁样就佢需要去 social 啊，同其他狗啊离开咗个狼棚啊。我哋要代替一样嘢嘅，所以只狗出去闻下地下，即系你即系唔好话唔要求高过你想象中添。 即系呢啲系佢嘅社交嚟嘅，系咪？ 系啦，你唔只要带佢出去啊、你系直情要带佢出去，唔好直接去嗰棵树屙完就翻屋企。 啊，通常都系咁嘅，我见到 闻下地下， 系得知道， 系啊，兜个圈 系啊，喺屋企 跑下都好啊。 对只狗系个酷刑嚟嘅。 O、okay, K， 但系佢讲 你屋企 几大 都好多冇用。 但系佢讲咧就话，因为其中佢嘅要考虑就系落雨打风呢日子，其实系咪都要嘅咧？我有时见到啲姐姐啦，我唔系怪佢哋啊，不过即系因为佢哋都职责所在啦。落雨咧咁佢担把遮啦，咁啊拖佢狗揼到湿晒咧咁，其实系咪？系咪应该咁样？ 个答案佢都要出去大小二便嘅，唔系你成屋都系嘅，所以你喺呢一方面你都会明白佢点解要咁做啦。你可以今时今日你可以好多嘢，你睇下佢个人几洁癖啦吓。我就即系有啲人就唔介意，佢湿少少就湿少少，不过湿少少有代价噶吓。我啲狗咧，如果我知道，如果淋少少雨上去咧，听日就成个大臭物味噶啦。所以你预咗听日要，你个代价就要同佢冲凉噶啦。所以冲凉啫，唔使死嘅。 系 啦，所以就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都可以保护你只狗出街落雨咁啊，好多人养狗都会有件 狗仔雨褛咯， 同埋着 鞋啊， 着鞋， 着埋对水鞋， 系啊， 遮大啲啊， 系嘅，系嘅。好，第二样嘢啦，佢咧嗱，因为你养宠物咧，你要照顾佢啊嘛，佢好似 B B 咁样，咁你点可以去旅行咧？唔可以出国噶噃，如果你屋企咧得你一个，或者你两夫妻都去晒旅行，咁于是咧就宠物酒店咧就好贵嘅，宠物酒店系咪唯一选择啊？ 好，你讲得好啱，呢个系一个 100% 嘅点解一个原因唔好养宠物，因为你真系冇咗嗰啲 freedom 去，你想去边度去噶啦？去旅行咧，我有啱啱琴日先同个员工倾偈， 有分离焦虑症， 佢想去日本，咁就要去七日，佢完全唔知道只狗点办。 咁你有咩 suggestion 啦？你有咩建议啊？ 我建议就系你养之前应该安排咗件事，唔好养嗰阵时要去 holiday 先谂。 我要点安排啊？即系你意思要有人睇住佢？ 嗱 ，dog hotel 一个可能性啦 ，dog hotel 都唔系 freedom 嚟嘅。 系啊，我困住佢嘅啫嘛。 hotel 嘅时间唔系一定 book 到嘅吓，越多人你即系所谓旺季去旅行咧，就旺季 dog hotel 噶嘛，系咪？所以咧就其实咧你要预先 book， 所以你要好多 planning。香港唔系个人好多。 我想请问有冇 dog hotel dot com 噶？ 吓、 或者有冇 dog station？ 唔系啊，都好多。 唔系啊，而家有啲酒店，有啲酒店可以俾埋狗仔去噶。即系如果你如果 station 啊，即系如果你香港唔使坐飞机，但系咧我有个办法嘅嗱，我唔知道大家接唔接受啦，就系、是、你揾一啲愿意嘅亲戚朋友揸住你嘅锁匙去你屋企喂佢哋。 咁我唔 OK 啊？定系去人哋屋企啊？ 系 啊，嗱，我姑娘个 ID 都 OK 嘅，佢就嗱，唔好讲话你屋企有工人睇住嗰啲咁嘅，即系。天生有計嗰啲情況啦，佢就冇嘅，所以佢就諗就佢喺街邊行街嗰陣時咧，就佢認為其他狗主都可能有呢個問題啦，所以你可以同佢交流，同即係你交流佢哋啲狗玩。 何之而不為啫、 哦？即係識啲狗主 就你可以交流同佢講話啊！我準備去旅行，我只狗都乖嘅，咁你可唔可以養我只狗？下次你去旅行，我養翻你咯。咁呢個都合理交流。 呢、這個識女仔都幾好喎、 啊。Eric， 你係咪 識男仔都 OK？ 我就識男仔都 OK。係 genius， 好好。 系咪啊 ？DoHotel.com 我都可以搞， 有得谂啊， 有 得谂， 系啊，狗酒店 系啦 ，OK， 咁要真系早啲谂嘅。好，第四啦，话狗仔咧呢样嘢，反而我会觉得咧未必嘅嗱，狗仔佢经常整到成地都系毛啊，甩毛啊， 嗯， 唔系只只狗都甩毛噶嘛，换毛噶嘛，系咪啊？ 你养之前需唔需要谂下呢样嘢咧？ 我认为呢个就唔系啦，我认为大啲嘅问题就系你养猫或者只狗或者乜鬼都好啦，其实有机会会破坏你屋企嘅 咩破坏。 系乜鬼都好，系啊！女朋友发俾你嗰时候都会掟你嘢啦，系咪？ 佢掟我咪接咯。 所以毛系你最少嘅问题，毛系可以买个碌碌嗰度黐走佢嘅啫。 我觉得猫严重啲啊，尤其是长毛猫。 系啊，咬你埲墙啊，咬你梳化啊，找你嗰啲梳化啊，你养猫你基本上你系可以理论上训练佢找猫找板成嘅， 冇用噶。 如果佢唔找你又吹佢唔涨， 系啊，冇用噶，你越买得越贵嗰啲，送俾嗰啲佢全部都唔瞓啊。总之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你可以你特别养狗咧，可以放弃买靓地毡噶啦，因为你嘅狗几乖都好，有一日就佢会呕喺个地毡上边或者 系啊系 过毒嘢，就好难整走啲味，啲颜色又变咗，所以咧就有啲嘢要放弃啦。你养猫有时佢老咗又好，或者佢无端端发神经又好，上你张床屙毒嘢， 系真嘅。 你讲嘢真系好直接嘅，你讲嘢 唔系，我非常之同意你。咁多次你最同意 今次， 终于有一次同意。 你讲得好啱，因为我屋企 exactly 咧就有两张巴凳啊，即系吧台嗰啲巴凳咧，系买翻嚟咧，我系懒型咁样转下转下嗰啲。嗰只狗咧就喺上面又屙啊试过，呕啊试过，一打一打，即系基本上咧，即系你叫人。坐都唔係幾好意思。 其實聽聞佢哋咁樣都係發脾氣，係咪真㗎？定係其實佢就唔知點解，總之失驚無神。 醫療上原因添，佢唔受。 醫療上 點解啊？ 身體有少 唔舒服。只貓譬如肚屙好急。咁樣就要去，咁樣就你張床咁似淋白白嘅泥咁樣喺嗰度去囉。唔係一定，或者佢屙壓尿啊，咁可能佢忍唔到咁樣你屋企屙囉。 定係抖抖 Eric 會唔會係 嘔？好自自然然就你佢啲狗嘔就會即係搵啲泥去病埋佢咁樣。咁佢屋企冇泥咁見到你地氈。 梳化淋淋地。 佢地氈囉。 係啊。 但其實佢偷偷地坐你嗰張吧台呢跟住點樣你一翻嚟佢都好驚，跟住瀨。 其實佢想飲酒。 其實佢係驚。 好啦， 想饮杯嘢。 下一个我觉得真系好重要嘅，就系你问下自己或者屋企人有冇时间陪佢先。如果你今日全日都唔喺屋企嘅，你买只狗翻嚟，可能净系开门口咁就对佢就好残忍啦。因为全日就困住佢一个人喺屋企啦，系咪咁啊？ 系咯，其实而家啱啱我哋 Covid 完咗之后咧，就其实而家都好多人嗰啲 schedule 唔同咗噶啦。 系啊， 有时咧可能有新养添，唔好话佢本身养开，你本身养开啊，当 Covid 前都养开狗啦。只狗咧就由朝到晚见到你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咁样啦吓。而家世界变翻啦，其实即系你要谂个未来，你个生命点样转？你其实要牺牲好多嘢嘅。即系你头先讲时间啦，你好明显冇得唔带佢出街嘅，系咪？咁样就如果系同埋你要牺牲头先呢个可能系下一个话题啦。不过就牺牲你想自己买嘢，因为你养只狗唔多唔少都会咩狗猫又系乜嘢动物 使费 唔多系啦，会嘥你啲钱添噶啦。 系佢其实有一样又冇讲，佢睇医生好贵啊。香港睇医生好贵。 如果你大有啲人大把钱唔紧要，不过咧呢个事实上香港大部分人都唔系，所以咧就变咗唔系话养宠物一个有钱人嘅活动。不过事实上你要做得好咧，就一定要可能要牺牲其他嘢，可能嗰日买唔到个袋袋或者你中意。 但系当时 Eric， 我想问一样嘢就系点解睇医生咧睇 vet 咁贵嘅？ 即一般啦，吓一般。 点解嘅？其实 我可以答你个问题，用第二个方法啦。其实香港乜鬼嘢都贵，咁其实咧就至于咧，因为我就即系我自己呢、這个我呢、這个呢样嘢我唔系专家啦吓、 嗯。 不过咧我唔系一个经济专家，不过其实香港啲租金好贵。 嗯， 哦， 工又贵。 你开始即系你通胀喺边度嚟？ 系嘅，唔系 Derek，sorry， 我哋好快要 cut 你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得翻分零钟啫，就系话。 有啲人就话啦，因为你要面对宠物嘅离开，因为始终佢得十零年啫嘛，咁会好伤心，所以呢个就要考虑。咁、我觉得 life and death 系一定噶啦，系咪先？咁但亦都有啲人真系因为咁而唔养嘅，系啦。 我认为有一个情况下，這个系我认为适合，即系呢个有道理嘅，就系、如果你屋企人有啲人系其实精神上系比较虚弱嘅， 嗯。 即係有啲人係唔得嘅，佢個反應好大嘅對呢啲嘢。咁你可以話係佢係咪都要面對好，好面對只狗死好過面對屋企人死啦。不過即係有啲人係唔係好適宜養狗，因為呢個原因嘅。不過咧就一般嚟講我都唔贊成啦，因為其實嗱頭先講嗰句就只狗死好過你屋企人死，你起碼你個細蚊仔咩面對死亡。 唔係啊，但係有啲狗仔就係屋企人嚟㗎啦。對於某啲人嚟講，佢唔要小朋友咧，嗰、那個狗就係佢仔，係佢女嚟㗎啦。所以我有啲保留對你呢個。 英文有一個西形咧 ，It is better to love and but never to love at all。但所以就 love and loss 好过今世人未试过爱佢，所以我认为养宠物系个 Jessel 点样都大过唔养嘅。如果你个人个情况适合，同埋加讲一句咧，有一个好紧要就成家人都要 in， 就唔系嗰啲细蚊仔想要，成家人有一个人唔想养，包括你工人，就你唔好养啦。 好，多谢晒，多谢 Jerry 啊， 多谢晒你， 多谢晒，拜拜， 拜拜。 啦，呢个时候要听今个礼拜嘅即安剧，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系啊，听日有公开啊，有冇时间帮帮手先？嗱，我俾够你2000蚊一日。哦，人哋俾3000蚊你。哦，唔紧要啦，得闲出嚟饮茶啦，拜拜。 老公啊，做咩成朝揾人啊，都揾唔到人帮手开工嘅啫？出面个市啊，真系咁旺啊，定系你人缘唔好啊，冇人肯帮你啫？ 女人肤浅，你识得咩啊？ 边个咁大胆咁样话我妈咪啊？ 宝贝女，你翻嚟啦！今日做嘢辛唔辛苦啊？坐低休息下先啦。 唉，啲人真系冇鬼用噶，对住我就凶神恶煞，对住个女就杀熟狗头咁啊，整喺门口狗啊！ 哇，你点可以对住个女咁讲嘢噶？我都有尊严噶、 啊。你系啊嘛？ 好啦好啦，你哋两个加埋100岁，唔好咁细路哥啦。爹哋你又系嘅，对住妈咪粗声粗气，你温柔啲唔得嘅咩？ 唉，我都唔想噶，不过我做运输物流，讲嘢惯咗大声啲嘅啫。我对你妈咪冇恶意噶，其实我不知几锡佢啊。 哼，你锡我？好，我听日跟你出车。你头先话俾2000嗰个阿成跟车，我打个8折，千六我做。 吓，你乜都唔识，又冇做过，你收千六？ 一口价1500。嗱，讲到明啊吓，我身娇肉贵噶，我唔帮你搬啊抬啊咁噶，最多帮你睇住部货车啦。 睇车都收1500，你唔好去抢，宝贝女。你话你妈咪啦， 妈咪啊，爹哋嗰部货车有尾板，所有货车尾板操作都有一套工作安全指引噶，唔系你话做就做噶， 点知咁多啫？ 你睇佢啲死人态度啊！ 大家静啲，听我讲两句。就算车主、雇主负责装卸或者检查货物嘅东主同工人、尾板操作员同埋货车司机，佢哋之间都需要有一套有效嘅沟通机制，咁样做起嘢上嚟先至够安全又够快捷。你哋两个唔该好好沟通下啦。 我点识啫？ 你唔识咪问咯，我实教你噶。系、哦，宝贝女啊，点解你又识嘅？仲咁熟添？ 阿女啊，你咁熟啊，不如你教下我啊，等我知道操作货车尾板有啲乜嘢注意啊。 最基本嘅系货车尾板需设置符合英国欧盟标准 BSEN 574或者佢嘅最新版本或其他等同嘅国家或国际标准或规定嘅双手控制装置。 重点系咧，当操作货车尾板嘅时候咧，如果松开。该装置其中一个或两个操控起动器咧，例如按钮，尾板会即时停止运作，对工作紧嘅工友啊，起到好高嘅安全保障噶。 哇，原来真系咁多学问噶，老公啊，你平时开工一定好辛苦啦，又要讲安全，又要讲效率。好啦，我斟杯水俾你啦。 咪住，未算啊，尾板仲需安装适当嘅视听信号装置，例如蜂鸣器、闪灯等，目的咧就系提醒啲工人操作货车尾板时被夹伤嘅危险啊。 除此之外，尾板亦都需要安装有效嘅上锁装置，以防止佢意外打开。 开。 响车尾嘅车身或尾板上，亦要安装有效嘅触觉式装置。当装置感应到任何人进入尾板嘅闭合夹口危险区域时候咧，会即时停止尾板嘅运作啊，以免夹损任何人噶。 嗯，尾板仲有其他安全设施用嚟保障工友噶， 咁犀利，我真系唔知喎。 尾板需要安装有效嘅脚部防护装置，以防止装卸或者检查货物嘅工人响货车尾板上升嘅时候，俾尾板同车斗之间嘅空隙夹伤脚部。 哇，原来真系咁多细节噶！嗰阵时你咁夜收工，我仲以为你同啲猪朋狗友走去 wet 添。 wet 你个头，好多功夫噶，又唔可以贪快。啊，因为货车尾板需要工程措施，令佢嘅整个开合过程咧以均速缓慢地进行啊！ 阴公咯，原来你喺出边做嘢咁辛苦嘅，我其实冲咗啲心茶噶，我攞杯俾你饮下。 未讲完，唔好行住啊！就算冇公开，我哋都有好多功夫做噶。 我知道，好似货车尾板同埋所有安全装置，需要由合资格人士定期检查，并得到妥善保养，以确保安全同埋有效咁运作。有关记录需要妥为保存，以作参考。 喺呢个操作尾板嘅成个过程中啊，任何人不得走近尾板同车尾之间嘅闭合夹口。如需检查货车车斗，喺成个过程中啊，尾板需保持喺呢一个完全打开同埋静止嘅状态。 如果发现尾板或者其安全装置有故障咧，一定要即时停止操作，并向东主或者雇主汇报。 唉，讲咁耐真系口渴啊！老婆，攞你心茶俾我哋润下喉。 爹哋，等我攞。 你知我啲心茶摆喺边咩？ 唔知噶，不过我知道你啲燕窝炖鲜奶收埋向边，我去攞啦。 哎呀，抄我啲嘢！ 由佢攞啦，老婆。宝贝女咧，点解对货车尾板操作咁熟悉嘅？ 唔通佢识咗个尾板操作员？ 啊，定抑或系识咗个货车雇主咧？ 可能系东主噃。 货车尾板操作要安全，上货落货畅顺，走多转。我是张明雅 Carrot。 另外提提大家，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已经提高了，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和监禁2年。职安健守法，劳资双方都有责，切勿以身试法。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再无权问，得到了能否？